噔噔噔噔。喜爱的当当当当，伟大的工程要建300年。区区的小事，6年国界，小小的岛国，肮脏的台北，贪官污吏一手遮天。美丽的谎言说过多少遍，说来说去从来没实现。宣传的口号说大家都有钱，贫富的差距假装没看见。这不再是个适合好人住的岛，利益廉耻没有钞票重要。这不再是个适合穷人住的岛，一辈子辛苦连个房子都买不到。解放香港，日不落帝国向中国投降。有人搞台独，没人来帮忙。放眼看大陆，遍地是台商。台湾的未来究竟会怎样？政府和人民，大家还在想。这不再是个强人统治下的岛，生存和面子问题哪个重要？这不再是个明天会更好的岛。2000万同胞，嘿吼，嘿吼，嘿吼，嘿吼，嘿吼，嘿吼，向前看。同胞。